有一见我走心的前面总能在这山当了风 接下来呢，由尤琪小姐再为大家演唱《珠帘寨》的选段。

接下来呢，和尤琪小姐俩人联袂演唱《沙托国》选段。 笑脸尖，唐王见他相貌丑，占了四官便状元，占了四官不打紧，变了状元热断香门死，遭了反，将我之家必须齐眉两穿，我真到此无别干，你来搬那宾。 校长郝寿臣先生的看家活，哎，这不敢说麻别人一下，还真是只有我们这道腕下来到今日才有这沙陀国。